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说两件事情，第一件说个税，第二件说退休。哈，个税呢，其实很多上班族啊每个月都会交，或多或少。那今天开始到31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将举行，将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等相关的事宜。那这是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第2次审议。未来咱们交多少钱的个税啊，今天或者说这几天的审议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以前呢也有一些法案呢是经过1审、2审甚至3审啊很多次审议，我们也不知道啊，目前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说这个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是否呢就在2审通过啊。那么参考上一次起征点的上调，此次并非没有可能在5000元的基础上再次提高。比如说在2011年，个税草案起初建议起征点是提高到3000块钱，后来呢经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起征点最终提高到了3500块钱，也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个草案1审过程中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部分委员建议把起征点提高到6000到10000元不等。有不少上班族认为呢，5000元每月的个税起征点偏低，应当适度的提高。但是呢，也有部分专家表示，考虑到低档税率范围扩大和新增专项附加扣除带来的减税效果，5000元每月的起征点标准是合适的。那我们看一下历史，1980年咱们出台了个税法，制定了每月800元的起征点。此后呢，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经历了3次上调，依次上调到每月1600、每月2000、每月3500。那最近呢，随着大家的这个消费水平的提高啊，以及支出项目的增多，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除了起征点提高之外呢，草案还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4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现在呢，咱们是分类征税，有11类，实行不同的征税办法。换句话说呢，这个税率也是不太一样的。而综合征收呢，是把一部分应税所得综合在一起，然后呢，根据总的收入，按照超额累进税率来征税。那么对于有多项劳动所得收入的人来说呢，这次改革那他们的税负是会增加的。当然也不是说就没有分类征税的这种方式了，还有，只不过呢把原来放在分类征税里的一些项目放到了综合征税啊。此外呢，这次呢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扣除项，比如说有这个租房的开支， 有这个房贷的开支、大病支出的开支、继续教育的开支啊等等。那么对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对于在大城市啊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对于身患重病的朋友来说，那这些呢多少还能减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刚才我们说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会再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草案，我们希望这次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听众朋友，关注了个税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退休的话题。说到退休啊，这是最近这几年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除了延迟退休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他们按照计划退休，但是却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档案的问题啊，比如说工龄的问题啊，比如说什么时候该退休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操的经验，有请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丁香律师。丁律师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特意在微博上、微信上征集了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也算是一个答疑解惑的时间啊。说到办理退休，有一位朋友提出来，他说现在办退休可以，但是我没有个人档案还能办退休吗？我这档案由于这个换了单位，单位呢改制等等，现在找不着了，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个人档案如果说咱们这个职工要是能够联系到原单位，能找到档案的尽量找，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档案中与原来工作的企业相关的一些文件，看能不能补办，要是能补办回来肯定是更好。但如果说各种方式都试了都没有办法去找回档案的话，那也没关系，正常的退休的话，你的社会保险的一个养老保险缴纳如果已经满了15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的。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就在于说，如果你的档案丢失了，档案里面可能会记载一部分视同工龄的年限，对吧？那么你这段时间如果说比如说是视同工龄，那么这种情况你在档案中记载有，但是档案丢失了，你通过你的这个社保的缴纳是证明不了你的工龄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你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你的视同工龄部分它可能就减少了，那么咱们整个的工龄可能就减少，这样影响养老金领取的一个金额。对， 其实我们养老金能拿多少是和工龄有关系的。 对，是的。 那这个工龄呢又有两部分。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这个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前， 对， 那你实际工作的这一个年限哈。 对， 还有一部分就是你交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么一个年限哈。 对， 那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朋友呢他参加的工作比较早，那么那段时间咱们国家还不行这个实行养老保险呢。 对， 但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叫视同工龄，某些情况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是算作工龄的。 对对对， 那这个档案的话，它可能是比较全面的记载你参加工作的时间啊，实际工作的这个时间等等。 对， 如果说你没有档案的话，又有这个缴纳养老保险的记录的话，那多少能够办退休，只要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时间达到15年。 对， 但可能就是有一些损失。 对， 如果你前面参加的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损失就会比较大一点。 是的，会比较大。 那如果想要去证明的话，又没有档案，刚才你也谈到可以通过一些同事啊，或者是原来单位的一些领导等等多方面来证明吗？ 对，这个一般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有文件证明。对，如果有原单位，比如说他把档案，如果说要是比如因为保管不当，可能你要让他去寻找，有一些是可以找得回来的。那么原始的如果找回来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找不回来，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档案，如果能够通过原单位去补，比如说通过盖章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明的方式，通过文件的方式补回来，那么咱们跟社保部门去沟通一下相关的文件能否使用，如果能够使用的话，那么这种档案的话，咱们把这个补救的这个文件找到，也有可能也是一个能够把这工龄连续的方式。对， 那这个还是需要单位以这个官方的身份去进行补办。 对， 不能是你个人去补办。 是的，个人补办肯定是不行。 那这个操作起来会不会难度比较大一点？ 会比较大，因为现实中有很多的档案丢失的人员去找原单位的时候，很多原单位已经没有了。 嗯。 啊，甚至是有可能就是，有些还在，但是历任的领导都不在了。所以说，保管的人员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如果公司多次搬家，确实可能有很多都已经丧失了。 嗯， 对。 那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难了。 非常难。现实中这种矛盾确实也还是很多的。 很多哈。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不要到退休那个时候才想到自己的个人档案。 嗯。 就是你的档案，如果我们从这个上一家单位走了，到下家单位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把档案该办转办转。 嗯。 对。就一定让档案在自己可以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不要离开单位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然后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我再回去找，那单位肯定就不在了。 嗯， 所以咱们提醒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咱们的职工，现在如果说还能联系到原单位，而自己档案还在原单位放着的时候，尽快的把它取出来放到现单位或者是您的街道。 嗯， 对。 还有一些员工他们可能是不去单位上班了，单位可能也由于改制吧， 嗯， 不需要他们再去了，但是每个月呢也发一点这个生活费啊，或者发一点什么，劳动关系还在。 对对。 那只不过长期不去了。 嗯。 就等到退休那一天领退休金，但这个时候也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是的，要保证这个档案随时在单位是妥善保管的状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以前从来没有上过班，后来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然也交够了15年的养老保险，但是也是没有档案。到了退休年龄怎么办退休呢？ 这个就是咱们跟那个咱们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社保、养老保险交够了15年，那么也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退的。 嗯， 也可以办这个相应的养老金的申领，但是呢，因为你之前的档案没有了，那么能够找到的尽量去找。因为是会延续你之前的一个视同部分的工龄， 嗯，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的话，那么咱们可能视同工龄的部分可能就得放弃， 嗯， 那么这样正常我们的养老金金额可能就少了。 其实他这个倒还好一些， 好一点， 因为你之前没有上过班嘛，嗯， 对对， 没有上过班的话也谈不上工龄， 是 啊，也谈不上这个养老保险的事儿，是吧？因为他也没交， 对对， 后来找到了工作，这工作也是10多年， 嗯， 那么这段经历如果要是连续的话，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养老保险啊是交够了15年的话， 嗯， 应该就不会影响你的退休，没有档案也没关系，是吧？ 对，是。 嗯，那就是说到了退休年龄怎么办，他的问题是，虽然不存在档案的问题，是吧，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办理退休的手续的问题啊。 对，这个还是在向单位提出申请，由单位来办这个退休。 好，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借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来统一说一说怎么办理这个退休手续的问题啊。 嗯， 我插一句啊，如果说我这个22岁从大学毕业，是吧，我交了15年的养老保险，交到了37了，或者说我再干几年吧，我40岁可不可以退休啊？ 嗯， 你看我这养老保险也交够了。 嗯，您说这个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 甭管男的女的吧，很多人其实是吧，40岁的人已经有一颗60岁的心了， 这种情况一般还是不行的，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于这个退休的年龄的限制是法定的，是很严格的一个审核。 嗯， 一般男同志是60岁，女同志的话如果是工人是50，干部的话是55。那么你要想提前退的话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特殊工种。 嗯，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高温呐，然后高空啊，井下作业啊，这些特殊工种的对身体伤害比较大的。 嗯， 那么这种你要是能够证明你的连续工龄在10年以上，并且呢距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不满5年的，是可以提前退的。 这个连续工龄10年以上指的是从事这个特殊工种， 特殊工种的 10年，不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干了1年又干别的去。 那是 不行 的。对对对。那么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女同志正常，比如说45，男同志55，也许就能退。 嗯，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就像您说的，没有这些相关的障碍，但是呢我自己就是想退休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需要你的连续工龄得在20年。 嗯 啊，20年，然后呢同时你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 嗯， 那么这种情况也将近得要40-50左右。 40到55 左右才可以。对对对。 是吧， 是。 你可以有一颗退休的心， 嗯， 但是领不了退休的钱。 对。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 咨询的跟提前退休有关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他说我正在办提前退休，他没有说他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内容啊，他说一切手续都齐全啊，但现在呢就是我现单位审批部门要我原单位，也就是20年前的工资条，但我原单位劳资部门说啊，工资条早没了，但我现单位说没有原来的工资条就无法给你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我就懵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嗯， 我倒是想要那工资条啊，但是哪个单位会给我保留20年前的工资条呢？ 对， 哎，这个他因为工资条的问题被绊住了。你看啊，丁律师，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什么档案的问题啊， 嗯、 说的都是养老保险的问题啊、 嗯， 说的也是你的年龄的问题等等等等啊。那似乎他这块没有谈到，您分析啊， 嗯、 您分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嗯、需要这个工资条呢？ 嗯，我分析比较大的原因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嗯，应该不会是特殊工种的情况。 嗯， 啊，这种情况比较大的可能性会是。本人想要提前退休，就是本人个人的意愿。那么这种提前退休的话，他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要连续工龄满20年。那么这种连续工龄满20年的话，可能在他的档案中，有可能他档案记载的这个年限，有可能是不足以证明他的工龄满20年的。 嗯。 包括他的社会保险的缴纳可能也没有满20年。如果社保的缴纳要是能够足以证明满20年，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情况下，其实社保就足以证明了。 嗯。 但是肯定是这种情况不足，那么档案可能又记载不够健全。这种情况下可能现单位想就是说你那你找原来的单位把你20年之前的工资条打出来，至少就证明你在当时的那个20年之前你的这个工作状态是一个连续的状态，他可能是为了证明一种工龄的状况。 嗯， 对，所以可能才会要工资条，但是我们觉得呢工资条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证明年工龄年限的一个证明，是吧？比如说你要有20年之前，比如说类似于像招工啊，连续的在公司这个在单位工作的一种这个档案记载的一个状态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说如果说原单位确实没有20年之前工资条的话，咱们看看原单位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员工他在20年连续他的一个工龄的状态，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明的形式， 嗯， 也是可行的。同时我们也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去社保部门再去咨询一下， 嗯， 社保部门是否一定要求以工资条的形式，有没有替代方案、 嗯、 对，就多种方式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好， 嗯，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在原单位可能工作了有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嗯， 他说的是20年前，那最长也就是20年，是吧？ 是的。 因为他毕竟还有一个现单位嘛，是吧？他是从现在开始推20年前、 嗯嗯、 那么刨去他在现单位工作的这些年头、 嗯、 在原单位也应该工作了挺长的年头， 对， 挺长的年头，这个本应该是要算作工龄的， 嗯， 是吧？ 嗯， 要算作工龄，可是您刚才分析是档案里面， 嗯， 这块的证明材料可能比较少， 对， 没有办法证明他在那个单位到底工作了多长时间， 对， 所以县单位就提出来，那这样吧，你用工资条来证明你在那个单位到底工作了多久、 嗯、 是吧？ 是的。 一般情况下呢， 嗯， 这个工资条啊现在都是保留在这个公司的这种电脑里面的， 对， 是吧？发多少钱这都是财务要核算过的， 对， 但是十多年前20年前， 嗯， 恐怕那个时候各单位操作啊不是很健全， 嗯， 也许通过手账来记录、 嗯， 可能找不着了， 对、 啊，没有了。如果说这个个人能够看到这个档案的内容，倒还好，是吧？他也可以能找、 嗯， 但是他现在个人也看不到档案， 嗯， 可不可以就是两方的劳资部门一起来看这个档案， 嗯， 然后从中再找寻需要证明哪些材料？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是吧？就是两个单位这个联合办公一下， 对对对， 免得他个人中间这个被加来加去，感觉像一皮球， 嗯、 他也不知道该无从下手， 没错。 对，刚才您谈的就是可以通过其他的多种证明来证明他在原单位是有这么长时间的工龄的哈。 嗯， 一般我们在每个单位都有这种，比如说年底考核呀， 对， 像你是优秀啊，是合格呀、啊 嗯、 等等，这算是一种、 嗯、 是吧？ 对，这也是。 对， 嗯，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参加一些这个项目呀、啊？ 对， 或者是单位有没有把你派到一些特殊的这种任务当中啊？ 对，包括评级都是相关的。 我觉得这个包括职称、嗯、 对 吧， 对， 这些可能你一个没有多大的用，但是在一起就像那种证据链一样、 嗯、对， 就能够证明你可能在这个单位是连续的工作了多长时间哈。 对，是的。 此外呢，是不是也可以从别的档案里面找一些间接证明你参与了的材料、嗯、可能你的档案里没有，但是公司的其他的档案里面保存着有你的那一份、嗯、打个比方啊，我能想到的比如说我们公司我们单位啊，每年呢、嗯、都要开一个集体学习的大会是吧、嗯、每年一度、嗯、这大会里都有我的照片、 嗯、 每年都有我的照片、嗯、这可能也是某种间接的证明， 间接的证明，是的， 但是这个照片可能不会放在我的档案里面， 对，对， 或者是单位也会组织这种安全生产培训呢、啊、业务培训呢、啊、那这个都是发通知都要去的，没有去的还要补课， 对对， 哎，那这个当年发的通知里面，统计的人员名单里面，签到信息里面有我呀、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证明？ 是的， 对，其实 是可以的。 如果说一千到一万的话，他原单位给他写一个证明，这不就解决了吗？ 对，但是可能他这个证明是后补的，那么现在单位要这个，可能是为了证明他当时发生的一个，现在单位要的这个工资条。他可能是为了要证明这个发生当时发生的一个真实性。那么现在如果后补一个只是一个章的话，他可能还毕竟是一个后补的证据，跟他档案原始的证据肯定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原单位能够找当初的一些留存下来的一些原始的凭证可能会更好。 啊， 对。 那如果都找不着的话，先原单位给他出一个证明。 这种情况的话，可能社保部门把控会比较严格，因为现在尤其是对于提前退休，国家这块相对政策还是比较严格的，对，所以如果说要是仅仅是原单位给一个证明的话，那么咱们现实操作中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对， 好，就是你要送到这个社保局去批的话， 对，就会可能 有可能他们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 是的， 看来一波还得好几折啊， 对， 但是别着急，慢慢来啊，毕竟。你原单位还在是吧，还有这个劳资部门， 是， 哎，所以啊，想办法啊，想办法呢凑齐这些资料，祝你能够顺利的提前退休。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两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说一个退休手续的问题啊，怎么办？这位朋友说，2018年12月15号我到龄退休，请问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啊？他所说的到龄退休，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到12月15号那一天，他可能是年满55岁或者是60岁呢？ 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一天他生日， 可能就参照他的身份证或者说是比如咱们原来说过档案和这个身份证如果登记的日期就是他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下他是以这个档案为准，可能这个时间就是他正好满您说的比如55或者60那个年龄的时间， 就是这个到龄指的是你的年龄到了是吧， 对，到了退休年龄， 不是说你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这个时长到了，不是那样的、 不是的， 好，那该什么时候办呢？ 他如果是在2018年12月15号到龄退休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是咱们正常是当月由单位提交相关的这个退休手续给这个社保的养老保险的核定科，然后呢当月核定完毕之后下月开始发放养老待遇，这种情况一般在12月初的时候，可能12月1、2号那会儿就要提供相关的资料了，对， 就是你的单位在你退休前 对 一个月就应该开始准备 准备，然后退休当月一开始就要提交相关的资料， 好，那如果说他们这个工资啊是15号发上个月的，那他是不是 这个12月15号还能领到上个月的钱，是吧？ 嗯。 那么从12月15号到后面这一个月，他还能领到钱吗？ 正常的12月15号，如果正常到12月15号，他的工资应该领到12月15号。 嗯。 那一天因为是劳动关系终止的时间，那么之后的正常其实就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嗯。 那么就看他有没有把这个劳动关系转为劳务关系。有很多的员工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他可能同时享受这个养老金待遇的同时，他劳动关系等于说还没终止，那么在法律上来说，他其实就自动转为劳务关系了，因为满了退休年龄以后，相当于退休返聘，那么我额外还拿我一部分的这个劳务报酬，那么之后如果单位继续给他支付的话，那叫劳务报酬费，那是因为他的劳动所得。 嗯， 对，如果没有提供劳动了，那 回家了， 那可能就没有了。对，那就正常发放养老金了。 但是呢，就是12月1号到15号这15天的工资， 嗯， 还是算工资的形式， 算工资 发给他，是吧？ 对对。 那只不过得到下一个结算日的时候再发给他了。 是的。 是吧？ 嗯。 那么同时他要领到就是养老金了， 嗯， 这个新的生活就又开始了，是吧？ 对对。 嗯，好，那这个是单位应该办的事儿，是吧？ 嗯， 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来聊一位朋友他遇到的尴尬啊。法定退休的年龄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可是单位在七月才给他办手续啊，这怎么办呢？另外也有朋友说，单位要是不给我办退休手续，我又该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之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和办理退休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律师。您好，丁律师。 哎，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什么时候该办理退休手续啊？一个是我们的年龄得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工龄得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交够了足够年限的养老保险等等。那接下来呢就是单位要替你去跑一些手续了。那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一切都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在2月份，可是单位7月才给我办手续，怎么办呢？他没有说为什么单位拖到7月，您忘了，单位也忘了，还是单位有什么问题没有弄清楚，拖到了7月份等等啊。 嗯， 但不管怎么说，7月份已经开始办了。 对， 哎，您问的这个怎么办，指的是2月到7月的钱怎么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其他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分析分析吧，哈。 嗯。 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是待遇的问题， 对， 是不是？ 嗯。 如果2月到7月给您发了很多钱，你也没什么意见，是吧？就怕发少了钱。 是。 那首先我们想弄清楚的是，2月到7月的工资应该怎么发？如果一直没有办理退休的话。 嗯。如果说他2月到7月期间，比如说啊，咱们这还得分析原因，就是原因是谁。这种情况可能会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像刚才咱们所分析的，可能就是单位的原因给他延误办理了。就正常比如2月当月该提交，但一直拖到7月份才提交。 嗯， 这可能人事部门的一个工作的疏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导致这个员工他的养老保险，因为他正常比如说7月份办了，后面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非因社保部门的过失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过失可能就在个人或者公司。 嗯， 那么这种社保部门他的养老金是到7月份之后才会发放。 嗯， 那么7月份之前的这一部分呢， 原则上来说，如果是因为单位的过失导致的，那么单位要给他补足在这期间的一个待遇。 那就是单位可以给他发工资呗。 对，单位给他发相关的工资。那么如果说因为是职工本人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他的档案里面有相关的材料不齐备，单位给他办了，但是本人的材料不齐备他又去补了，对，又回头补了好几次，那可能就是个人的原因。那么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个人承担相关的责任。 嗯， 对， 是我们打个比方啊，这个人事部门的人病了， 对，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暂时这个工作停滞了， 对， 这是算单位的原因吧。 是， 那么单位的原因从二月份给你拖到七月份，这个工资那应该是按照原来的这种待遇来发，是吧？ 对， 那这事儿呢，只要后来办了，那么后来就恢复你的这个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吧？ 对对， 那这二月到七月他还会再交养老保险吗？ 不会再交了。 别人也不收了是吗？ 对，不会收了。是 就说我这个养老保险我想多交几年，我六十了我还想再交两年， 那是不行的。 社保局也不收了。 对，社保部门不会收，就是以你当时那个六十岁那个时间之前的来认定，之后的可能就完全就是空的那种状态。对， 交了也不收啊。 对， 这个也挺好。 但是有可能他的 多拖益善的， 如果说拖到七月份的话，有可能他那个基数上调了，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的养老金有可能会高一点。 哎， 是可能性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他正常二月份他的核定可能那个基数跟七月份之后他核定的基数可能会不一样。 您是说每年社保局会调整一次这个？ 对，每年会有一些调整。 跟养老金有关的一些这个工资基数，什么平均 工资 啊，什么的那些， 对对对， 是吧？ 因为养老金计算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它跟社会统筹部分也是相关的。 就跟那个社会平均工资有关。 对对对，是。 就是如果七月份的时候正好整个你这个城市啊，这个社会平均工资调高了的话，你的养老金可能按照新的这个标准来计算了。 是的， 哎，这也挺好，是吧？ 对，但是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在这个期限之内。 是，当然我觉得这个调高也调不了太多。不过呢，要折合到你要领很多年的养老金的话呢，也许也划算。不过、这事儿吧，你第二年呢，你也会按照新的标准来实行的。 对的， 也就是说，你只享受到了调高，只享受到了七月到下一年度七月这一年的这个增幅，享受不了太久，是吧？ 是， 所以自己呢，还得要提前做好准备啊。综合一下，就是刚才丁律师所谈到的，你的档案现在在哪里？档案里面的资料全不全，这个在退休的时候呢提前去弄清楚，找单位的人事部门啊给你看一看啊，需要补办的话呢提前去跑。第二个呢就是快到退休的时候呢也跟人事部门保持这个联系，不要因为单位的原因或者是这个人事部门的原因耽误了你办退休手续，是吧？ 对。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单位就是不给办退休手续怎么办？这个问题听起来呢就是可能涵盖的面很大，我们从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就是如果说符合退休条件啊，一切都很完美符合，但是单位呢就是不给员工办退休手续，我们有没有一些这种比如说申诉的渠道？ 单位如果不给办理相应的退休手续的话呢，咱们的职工呢也必须要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去申请。一般情况下他如果按照劳动仲裁这个时效的话一般是一年。对，也就是从发生这个该退休而没有去退休这个时间一年之内，我们必须要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提起仲裁申请，然后要求单位予以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依法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仲裁部门也会按照这个社会保险的相关争议来受理这个案件，并且裁决单位去予以补办。对， 这个就是你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这个叫行政救济，是吧？ 对，劳动部门下属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它是处理所有劳动纠纷。对，仲裁是个前置程序， 那不能够跟这个政府部门这个某个科室去咨询或投诉吗？ 因为向政府部门的科室去投诉当然也是一种方式，但是的话呢就是如果双方对这个争议啊是比较有纠纷的， 就不可调和。 对，如果是不可调和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仲裁可能还是一个方式。因为他可能他的裁决结果有强制力。包括职工去诉的时候，可以一方面比如没有造成损失，那你就立即给我办理。如果造成损失的话，一方面是你该办的办，另外你在这期间给我造成的这个待遇损失，比如工资的待遇损失、养老金待遇损失，可以要求单位赔偿。 但是不知道这个个人胜诉的 把握几率有多大呀？ 嗯，这个还是矩阵的问题。 嗯， 如果非因个人的原因，个人其实可以矩阵。 嗯， 比如说我跟单位提出，在这个退休年龄届满退休年龄之前，我就已经提出了退休的这个申请，并且已经把相关的这个书面的申请和资料递交给公司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责任就是在单位了。 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劳动争议啊，先是仲裁，后是 法院， 法院 对 一审、二审等等啊、 嗯， 这个周期会比较长一点， 会比较长， 尽量的还是协商解决，嗯、是吧？ 对对、 嗯，因为毕竟这个钱呢，也不是公司发， 嗯、 是吧？这个 是 也是这个社保统筹 对 在发，所以说。嗯也不要闹得太僵啊！ 对，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嗯，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到了退休年龄了， 嗯， 但是单位呢就是不给我办， 嗯， 我可不可以不去上班？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情况是他和、 嗯、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发生争议了， 嗯嗯， 用人单位给了一个处理意见，比如说降职啊、降薪啊， 嗯， 这个劳动者不服， 嗯， 我就不去了。 嗯， 最后呢，单位按旷工给他开了， 是， 对吧？ 是， 就是往往有矛盾的时候，双方都不愿意见面。 嗯， 那么如果说因为退休产生了矛盾，我这也到法定退休日子了， 嗯， 我不去了， 嗯 嗯，这个怎么办？ 到法定退休日子了，不去，他是他的权利 啊， 我可以选择继续提供劳务，我可以选择不提供劳务， 嗯， 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这就相当于是。届满退休年龄的时候，劳动合同自然终止了。 嗯， 啊，终止之后的话呢，并不代表权利义务终止。 嗯， 这种情况下，我劳动者可以不再给你提供劳动，你也可以不再支付我工资待遇。 嗯， 但是呢，用人单位是有法定要办理这个退休的一个义务，要协助劳动者办理退休的一个义务。 嗯， 是吧？因为劳动者他交那么多年的社保，从自己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的基数交社保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退休之后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养老金的一个保障嘛，是吧、 嗯、 那么如果单位要是不去履行这个义务，其实对劳动者的伤害是很大的 啊、 哦。您不去了，那也不能就这个事儿就不管了、 嗯、 那如果你要超过正常咱们仲裁的时效，你再去申请的话，有可能他这个时效一旦过了，那么可能法律就很难再支持。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期限之内，就像您说，如果能够通过跟单位协商，或者通过政府相关部门介入进来调和，这种模式要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尽量积极的主动的去解决，也不要就是说我跟单位谁也不联系谁了，那最后其实吃亏的还是劳动者自己。 嗯， 对吧？如果实在调和不了，那我们再走法律程序。 好， 对， 那我如果也天天去天天坐那， 嗯， 单位是不是也可以不给我发钱呢？ 如果说天天去的话，那么因为单位的原因导致我这个养老金办不了，那么他肯定要参照职工的待遇给我发放。 嗯，就是我坐那我也算去了。 对。 是吧？ 是。 但是是因为单位的原因没给我办成退休。 对。 最后呢开始办退休、嗯、算待遇了。 嗯。 那这段工这段收入也应该给我。 给我补发。 补上。 对。 是不是？ 是。 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 没错。 是吧、 嗯、 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程序办下来。 对。 此外呢这个时间呢也别浪费了， 对对对，是 因为这是单位的原因不给你办退休哈。 嗯， 还有一些情况啊，这方我们今天最后来讲，就是违规办理退休。 嗯、 我们从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得到啊，啊，一些地方的这个纪检监察机构啊，对某些单位啊， 嗯， 啊，违规给员工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不办退休手续， 嗯， 进行了这个处罚、通报、批评等等。现在有这么一种情况啊，当然不多，就是到龄不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以及退休后违规领取工资待遇的问题，您怎么看？ 一般我们现在发生这个就是违规的，就是违规办理退休手续，大部分其实还是集中在提前退休。 嗯， 提前退休就没有到这个退休年龄，然后通过做各种虚假的文件，然后骗取这个退休金、养老金，这种情况比较多。 嗯， 是吧？这种国家目前是主要的把这个治理的重点是放在这一块儿、 嗯。 那么您说的这种的情况的话呢？实践中应该也是有的， 嗯， 就是退休之后他的养老金金额肯定自然比原来的工资要低，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我就不退，那我正常我就领了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然后不去办理这个退休的手续，当然也是有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按照国家规定法律规定肯定也是违法的， 嗯， 同时呢这种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就对于不去办退休的职工个人来说，其实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放弃，也是一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什么呢？ 对，因为你想你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话，之前能领比较高的工资是因为你当时年富力强，对吧？那么你再往后，你60岁之后你还能工作几年，对吧？公司不可能一直给你按这么高的工资支付。 嗯。 那么往后走，你的职位被人替代了，是吧？你的身体不能够再去岗位上继续应付下去了。那么再往后的话，你后面的20年、30年怎么办？ 嗯。 如果没有自己不去重视这一块的话，那你拿工资即使拿得高可能也是短期的，它不是未来生活退休之后生活的规划的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保障，这个是没有的。 就是说这种便宜不能一直占啊， 对，不能一直占， 你还得考虑更多的事儿啊。有人说了，那我能占一天是一天， 嗯， 但是呢，这个俗话说是金子就会发光的哈， 嗯， 你拿了不该拿的钱， 没错， 会有人看着，会被举报的， 是的， 你拿的这个钱也是金子，它也会被别人看见的。 对，而且这种情况，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得看你到底是拿的是。你是在提供劳务还是没有提供劳务，这个性质可能也不一样。 对，这个和返聘是两个概念。 是两个概念。 嗯， 没错。 这个返聘的是你办了退休手续。 是。 然后再聘你。 对。 不是说就是这个掩耳盗铃似的。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谁也不说，然后继续拿着高工资。其实这个呢往往是针对有一定的职位的啊。 没错。 或者是说收入比较高的这么一些人群。他们才会违规做这些事儿、啊。 是。嗯。 好。所以呢有这种盗铃不及时办理退休手续继续领取高额工资和享受比较好的福利待遇的。也有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退休之后继续按照原收入来领取待遇的。 嗯。 提前办理退休但是程序上违规。 对。 这么几个行为啊。 嗯。 那其实我们也能够从新闻报道当中看出来政府对于这块的这种查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对。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系统是不是还很难监测到一个单位有多少人要办理退休、实际办理多少的人。这个是不是还有人没办，这个好像还查不到是吧， 查不到。这个现在主要还是由单位和个人主动去办。社保部门相对来说它是行政机构，它相对来说它只能是依据你的你来申报的材料，它可能才会录入相关的系统。它不会主动去督促你，哎，你这个单位的比如说 10% 的员工届满退休年龄、你必须得强制性来这个递交这个退休手续，目前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 没有到哈。 对对对。 我们知道很快啊，这个我们的社保将会由这个税务机关来代征、是吧？不知道对于这块有没有一些影响啊？ 因为现在社保的话呢，目前是已经纳入强制性的一个缴纳的一个范畴，跟税务纳税其实是一样的。这都是公民自己对自己本身的权利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责任，他应当承担的一个权利范畴范围。今后的话，对于用人单位比如说不缴社保或者说是不按基数缴纳社保，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会越来越大。对。 就换句话说、税务来代征这个社保啊， 对。 对于单位依法依规足额的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一个震慑。 啊、对，是一个好事。 啊、对员工的退休待遇来说有更多的 保障 了。 没错。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企业在给员工上社保的这个负担和压力啊这些年啊大家都感觉到也是比较重的啊。 对。 所以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面啊既保障了这些职工们的退休待遇啊社保该交的还交了。此外呢又能够减轻企业在整个经营上面的这种现金上的压力啊看看能不能够释放更多的改革的红利啊达到多赢啊。 对对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丁香律师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啊。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听听 FMAPP 上去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如果身边呢有正在办理退休或者是打算办理退休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里。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节目即将结束，最后我们来看看全球化老龄问题所带来的延迟退休。有一个英国人叫芭芭拉，我们应该称她为芭芭拉奶奶，因为她今年已经75岁了，但尽管已经到了高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都会去当地一家消费合作社工作。他在那儿已经工作了40年了，当然他也见证了很多的变化。其实像这样的人在英国还是有很多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保健的完善，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根据统计，65岁以上的英国人口在2030年左右将会比现在多一半。官方数据显示，更多的人工作的时间会变得更长。而随着 欧盟公投导致去往英国移民的人数下降啊，这些移民呢往往都是更年轻的人，所以说英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会超出预期。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英国医疗服务体系支出到了2020年将翻倍，占到 GDP 的 8%， 而到了2065年左右将占到 GDP 的 13.8%。如果没有政策来应对的话，公共债务规模到2067年将会从现在的 80% 左右增长到 283%。 那澳大利亚呢是算是提前走了一步，根据201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居民退休年龄将从2029年开始延长到70岁。如果这个方案实施的话呢，可以为政府节省大约是36亿澳元的经费。澳大利亚将成为发达国家中退休年龄最晚的一个国家，到70。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今年6月中旬，俄罗斯是除了忙着举办世界杯，还在推行一项提高退休年龄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从明年开始，俄罗斯的男性退休年龄将从60岁延长到65岁，那女性呢是从55岁延长到63岁。所以很多国家都在采取相关的行动啊。我们再来看看邻国日本啊，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是非常高的，他们有一个法案将于明年在例行的国会上提交，就是说基于现行法律规定的60岁退休，从2021年起每三年延迟一岁，最终到2033年实现65岁退休。在日本啊，一个6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退休之后，如果自愿参加工作会被称为再雇佣，而现在他们重返工作得到了制度形式的首肯，那么就是说意味着薪酬、职位和工作时间将会和以往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薪酬，再雇佣老年人的薪酬是比以前减半的，在日本呢，随时可以见到老年志愿者的身影。那么退休年龄调整之后，虽然以60岁前的薪资水平为标准，60岁后薪资减到70%，但还是高于原来，打对折。所以这是很多国家都在采取的行动啊。那有人也担心说，这个老龄化带来的延迟退休会不会让年轻的朋友找不到工作机会，或者是阻碍他们的职业发展呢？有观点认为，世界上的工作的数量不是固定的，另外呢，创造的工作机会越多，经济发展的蛋糕会做得越大。当然也有人担心说，未来啊，其实会有很多自动化替代的这种设备去替代劳动力，那么也担心即使人老了之后还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啊。当然目前这些都只是在争论，很多国家呢已经开始实践，可能也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但是我们总相信世界是往前进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往前在发展的，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会随着新的技术的产生而诞生，所以只要提高目前我们适应社会的能力，保持不断学习的心态，就不愁您在年纪大了还找不着工作。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 灯火通明的夜晚，长长让心更黯然，远处传来节日的喧闹，人群在狂欢，当我独自徘徊在街上，放眼望去周围都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